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美国百老汇托尼奖被视为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项。在昨天闭幕的中国演艺博览会上，托尼奖中国宣布将引进托尼奖成熟的产业模式，孵化中国本土优秀剧目。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2018中国演艺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闭幕。本次博览会以艺术滋养美好生活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上千家演艺机构、数千名演艺从业人员汇聚北京，共商共建共享演艺发展大计。在博览会中，作为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单位，托尼奖中国特别召开了引进来走出去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正式宣告了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成立。托尼奖中国董事长陈操： 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引进来走出去，跟北京市政府、市文化局、北京市演出协会专门成立的文化交流委员会，目的就是使中国的文化能自信地走向世界，使我们中国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 陈操介绍说，百老汇托尼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顶级 IP， 还代表着一整套成熟的演艺产业模式。托尼奖中国将把这套成熟的产业模式引进中国。 我们会把得过托尼奖的近100部的优秀剧目引进一部分，同时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它的商业模式，孵化我们中国的优秀的本土剧目，同时在北京，下一步在武汉，打造中国的百老汇的街区，使它能更好的孵化出好的商业模式，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为迎接教师节的到来，昨天北京植物园邀请了北京第九中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等院校的30多位老师前往赏花，参观正在热带展览温室内举办的非洲植物精品展。这个展览预计会持续到本月下旬。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在国家体育馆外南广场举办。和前两届音乐季不同，2018音乐季首次推出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昨晚演奏了四季之夏第三乐章、查尔达什舞曲等曲目。他表示，户外演奏考验了音乐家的机智和技术，让艺术家能够更好地用自己的演奏跟观众交流。今晚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推出缤纷经演之夜燃情北京演出。北京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将为观众带来多场精彩的舞蹈，著名歌手王二妮将演唱歌曲《东方红》。继《让我牵着你的手》之后，蒋雯丽和央华戏剧再次合作，带来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利·耶列明执导，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本月14号到16号将在保利剧院上演。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北苑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很多，说起金世尊品牌，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同时呢，也是全程2个小时可以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5288-6111。说起过中秋节，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周一固定单元，就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来到书房板块。我们要从这个有点学习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中秋。哎，为什么楚一你每一次来都感觉是老师附体？ 咱们是书房板块嘛。 楚一老师节日快乐 啊。今天一大早我的学生们真的我的学生们纷纷给我祝贺节日。 哎， 我也祝听众朋友们有 老师 也节日快乐， 对， 教师节。 今天我看到我的这个社导他拉的一个群嘛，以前就有一个群，就是他历届的学生，我们都在硕士都在那个群里面。然后其实我早起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只有周一到周五，没有说今天到底过到几号了。然后一看到大家都在群里面发，我说哦，今天过教师节了。 是， 但是呢，过教师节意味着中秋节也要快要到了。 对，今天不光是教师节，农历8月初一。到了8月就盼中秋了。 盼半个月我们就要过中秋佳节了。那过中秋节的时候，到底我们在北京过中秋节有什么样的讲究？刚才楚一问说你们武汉过中秋节有什么讲，我想了半天，我说 吃月饼 赏月啊。这个其实真的这一点挺惭愧的，就是哎，被人问到说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关于这样一个节日很隆重的一些习俗，哎呀，年轻人很少有知道的。所以今天楚一老师要带我们了解一下在北京过中秋的那些老的习俗。 但是我也是年轻人。 对，年轻的老师讲老习俗。好的，没有问题。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还要送出的是体验的福利，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来找 到主持人江夏的微博，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就会知道我们要送出的福利是什么了，也会跟我们的这个中秋习俗体验相关。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图，同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今天楚一发的这些图片都通过这个图画的形式啊，有两张通过图画的形式比较形象，说哎，老北京人中秋要干嘛？ 对，没错。 后面是咱们之前去要去体验的这个地方的图片， 对对对， 啊，还有呢，就是具体的内容在第五张图片啊，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有没有时间获得这个福利，能不能去参加？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九图当中第五张正中间那一张就发现了。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跟我们互动和看图，有任何关于中秋节的疑问，都可以跟楚一老师沟通起来。我是不是忘记说 title 了？楚一老师来自于心动工厂。忘了。啊，摸手一剑说，图一是祭祖，图九是团圆餐。 这个叫祭祖啊，不太 这叫 不太 这叫什么？ 叫拜月 啊、哦？对对对，不是、啊、不是在祭自己家里面的这个。 对， 祖先，嗯， 那以前在这个清宫里头也把这个就是拜月，拜月亮啊，月亮是就是太阴君呢、啊，我们把它管叫太阴君，因为阳和阴、嗯、啊，然后拜的是谁呢？拜的是北京人都知道兔爷 啊， 他是代表月亮的。 嗯，嗯好啊，这个第一张图片啊，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祭祖了。啊，因为他前面 都是祭祀了。 嗯，对，因为很多就是好像家里的长辈来主持这个仪式啊，然后小朋友啊，还有其他的晚辈要站在旁边。 啊、他这个图一确实是，那、在那个你看有祖宗的牌位 啊，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哦，嗯、兔爷摆哪呢？ 第二个就是了。就是拜月了、 哦第二好，没错啊，就是刚才楚一没有看到那个，对，还没有刷出来那个图一、 okay. 对，所以呢他也忘记了这个顺序，在第二张图片的左边啊，就是拜兔爷了、嗯、 是的。 嗯，好，还有人说这个圆月是团圆的象征，因此八月十五叫团圆节 啊。对，没错、 嗯、但是想知道问一下楚一，说兔爷到底是谁创造的，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形象？ 那最早呢，这个兔爷啊，出现在记载当中是在明朝末期了，他其实出现并不早啊，就是大家有说八月十五有兔爷呀、啊，哪个拜呀、啊嗯，怎么如何如何，是在明朝末期，大约是一六几几年，一六三几年， 嗯， 在一部那个什么有记载， 嗯 嗯，那你说是谁创造的？我觉得劳动人民的智慧吧， 无穷无尽。 对， 嗯、哦，这其实很多。刚才我跟楚一聊天的时候，我说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神和仙的这些形象， 嗯哼， 其实都是劳动人民想象出来和创造出来的。 对， 啊，他对于美好生活有一些希望，然后又很希望能够啊，好像是借助这样一个力量， 就是美好的寓意嘛。 哎，就是哎，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当然我也会很努力啊，但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嗯、哎慰藉。哦，嗯，一六三几年啊、哦， 对，一六三几年有一个明朝的人叫纪坤。 嗯 啊，他就写过叫《花王阁圣稿》中记载，说今中秋节多以泥团兔形， 哦， 衣冠居坐如人状，儿女四拜之。这是最早的兔爷的 一个记载、嗯、啊，有理有据啊、嗯、啊，这个威武在问说，冰皮儿和解，除了皮儿有特色，馅儿有特定的讲究吗？ 那您要说那个咱们北京吃月饼啊，叫京式月饼、嗯、京式月饼那有代表作的就是自来红和自来白，北京话说自了红自了白啊，就是挺硬的。你看我们现在去一些那个就是传统的点心店呢，像稻香村呢都有卖、啊、 嗯， 那有什么区别呢？自了红它是红的，皮儿是像有点焦红状，自了白呢就白一点啊、 嗯、 它和咱们传统的这种老吃那种广式月饼不太一样， 嗯， 它就是它像门钉一样，门钉肉饼似的，就它是凸起来的那个什么小馒头状、 哦、 啊、 哦、 不一样。皮儿呢是自了红呢，它是用素油， 以前据传说是用香油来和的面，里面都是一些那个什么青红丝啊、冰糖啊、什么芝麻果仁之类等等吧之类这样的馅儿。而自了白呢，就是用猪油来和皮，就是荤油和皮，所以它有不同。 哦，这个白和红是荤素不同。 对，所以那其实月饼不是给人吃的，是供神的，哎，上供的。没有，其实以前呢没有说八月十五吃月饼，都是供完以后吧，就是第二天大家来分持这个供品，哎，以得到这个什么祈福的这个效果啊，然后吃，就没有拿自来白是荤油供，没有的，拿素的供。那我们这次要做这个冰皮呢，也是与时俱进吧，然后大家口感哎，凉凉的冰冰的什么的，这样比较好吃，也比较好做，不用烤，哎，直接一蒸啊，就很好吃，是这个意思。 这其实现在做冰皮儿月饼，真的一方面是考虑到大家的口感， 对， 然后就更清爽一些啊。 好像这个物种出现没有几年啊，冰皮儿。 对，至于冰皮儿的馅儿，我觉得讲究不大， 讲究不大。其实我们就是传统的呗，豆馅儿、桂花馅儿等等吧，也就这样。 其实真的，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中秋习俗的体验，中间会有一个环节是让大家来做， 对，大家一起来做。 哎，这个做的时候呢，馅儿啊，这个讲究就在于你自己了。 对，你 想吃什么 韭菜鸡蛋呢，这都可以。 我不能想，我就是不想想那个味道啊。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图一就是祭祖啊，我们家有族谱，没有错，对， 没错。 我们刚才又纠正了一下，是你说对了， 我错了。 对，厨艺老师错了。图二的左手边那张图是祭兔爷，啊，拜兔爷、拜月啊，我们知道这个仪式。好，说到吃月饼，它也有很多讲究。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月饼？现在太多种类了， 太多了 啊，太多了。可能大家已经不知道刚才厨艺说到的红啊、白啊，这原来都是什么呀？这 对 是吧？ 这都是 去到老字号买，也不知道买回来 的 是什么。 挺硬的，牙口好，嚼一嚼还行，还挺好。 这样说来，古人这个牙口还不错呀。 因为他，所以呢，北京还有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做法叫酥皮月饼。它就多加油，汉民呢就多加猪油，回民呢加黄油或者是羊油，来做这个月饼。它那皮儿是起皮儿，酥皮儿就比较软和一点。这里面《红楼梦》里有记载是吃这个月饼，但是现在好像也有，比如说有素月饼啊，那个像庙里头都会卖净素月饼，还有那肉馅儿的月饼啊，也都很好吃，就酥皮儿的。 啊，这 都是传统的 啊，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牙口的问题， 对， 也马上及时的做了一个升级版。 对，像自来红、自来白呢，这是京式月饼。你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净素月饼、酥皮儿的，其实主要是叫苏式月饼，苏州的点心。像我们经常吃那扁的那种啊，挺软的，那烤出来的，那叫广式月饼。哎，你看北京、苏州、广州，就是一北一中一南就都有了，大家都吃月饼不一样。 那酥皮啊，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取了这个字儿啊，反正总之了，苏州也好，它的话呀，它的说吃的东西呀，都是酥酥软软这种感觉的。 对，江南人可能牙口差一点。 这个我牙口，哎呀呀，就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微博上面想要继续的来跟我们聊天，同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今天要送出的跟中秋节相关的一个体验的福利，可以在微博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老北京的过中秋的习俗，带大家去做一下月饼。想要知道怎么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在微博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一的书房板块，跟来自于心动工厂的楚艺老师一起去学习一下老北京过中秋的习俗。老柳我们都不能忘了，就是不能像我一样回答他问题的时候就是赏月吃月饼，这两件事情、 就剩吃了。 对， 现在我们 还得看呢，对美的欣赏 那、是没错。 对，你有点勉强啊。说云南有火腿月饼 啊， 对，没错，云腿嘛。 啊、对。 啊，鲜花月饼，这都是云南的特点。 嗯、对，其实你说到鲜，就是这个火腿，它有点接近于那个肉的味道嘛。你说到鲜肉月饼，现在。反正我所在的城市比较偏南方一点，都还比较普遍了。 对，比较普遍。北京咱们也有、 嗯、 啊，要吃那刚出锅的，热热乎乎的，好吃，跟烧饼似的。 对呀、啊，那请问你们干嘛非得中秋吃？你平时也能出热乎乎的。 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提到了一个传统啊，以前月饼都是自己家做的， 嗯、 没有说出去买的没有。 哦， 哎，当然后来大家都懒得做了，那也有点心铺，也都那个，当然也有卖的， 嗯， 但是大家还是讲究自己来做。为什么这个月饼啊是现在的名词啊，以前、 嗯、 尤其是北京叫做团圆饼， 嗯， 是家里老小一起动手来做这个，那才叫团圆， 有点像春节要一家人一起 包饺子。 包饺子， 对，你说春节出去买带速冻水饺、嗯、那这年过的不叫事儿， 太心酸了吧。 对呀、啊、那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哦、 所以月饼要自己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安排大家来自己来体验做月饼，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从来也没有做过，也第一是体验、 嗯、 第二这是老的习俗。 哦，哎，我真的是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姑娘最近在好像在对在开始了，然后因为家里面添了小宝宝，所以就以小宝宝的名字 啊这是谁谁谁家的月饼 啊， 会做很多， 多啊、 你看这也是一些老的习俗的回归， 没错，是这样、 我们要动手做啊，这也是老的传统的礼节啊。今天呢，大家如果也想动手做，说我怎么参加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在广告之后，记住了，我们回来的时间是半点，也就是10:30啊，要回来继续听我们乐享生活的下半段，跟我们心动工厂的楚一一起去了解一下老北京过中秋都有哪些习俗呢？稍后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七，酿酒篇，聚绝差不多先生。住在杏花村，有一种别样的体验，每当起床号响起，我就会想到电视剧里军营和大生产的场景。清晨8点，汾酒厂万名员工陆续上班，长长的人流穿过广场，涌向高大巍峨的酒厂大门，齐刷刷的脚步声奔向同一个方向。这是一种生命的洪流和律动，令人震撼。洪流中每个人都是汾酒这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岗位虽然普通，但脸上都写满了从容与自信。在向导的指引下，我融入洪流之中，向着酿造车间进发。进入酿造车间，一下子被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景象所感染，工人们已开始忙碌起来。我原本漫无目的的参观，视线却被一堆小山丘所吸引。询问之后才知，这是已经润好的红参正在进行闷堆。闷堆就是一直这样堆放着呀，闷多久呢？我问道。接待我的刘师傅一脸温和解释道，不是一直堆着，闷堆的过程中还要倒堆呢。这时一名工人拿着铁铲走向了深堆，铲起红参，将之翻倒在旁边的干净地面上。监护会用铲背压着什么，我凑近一看，原来是大小不一的小疙瘩。为什么会有疙瘩呢？刘师傅介绍说，闷堆之前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叫做高温润参。其高粱粉碎后加热水拌和，原料本身的粘性导致搅拌不均匀，疙瘩就出现了。千里之堤，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国博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的书房板块，我们跟着心动工厂的楚一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老北京过中秋佳节到底有什么样的习俗。刚才在广告时间我们说上半段大家都说月饼的事儿了，我们下半段啊，把吃放一放，放一放，同学们，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过节就只能吃， 而吃也可以，别光吃月饼，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吃啊。 哦， 当然 哦，对，就是这吃的环节我们放一放，是指的我们先把吃月饼这事儿放一放。我们要让楚一给我们在下半段好好的讲一讲，到底我们在北京过中秋节有哪几个组成的部分， 对 啊，一定要完成的步骤， 对，有些是必备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叫北平的一个歌谣，就是老北京啊，的一个儿歌，它上面写了，就是写过中秋的一些必备的东西啊，叫子不子大海茄，八月里供的是兔儿爷，你看有了兔儿爷了，自来红自来白，这是俩月饼哈。然后月光马儿供当中，毛豆汁儿乱哄哄，鸡冠子花红里个红，圆圆的西瓜皮儿青，月亮爷吃的哈哈笑，今夜的光儿分外明。哎，都有了，你看我们有兔儿爷，然后有自来红自来白，就是月饼，然后月光马儿，月光马儿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就是民间就是念白了，应该叫月光马儿，一个士，祭祀的那个士啊，士字旁加个马，这个字念马，第四声是什么呢？就是年画。 哦， 哎，它印的雕版印刷印的这个兔爷呀、啊、月亮啊、月宫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神佛呀、啊、什么什么的，是专门印来 那个我们看图二后面不是有一个兔爷的画像吗？其实这就叫月光骂耳，叫供当中，这就是祭祀了啊。还有毛豆汁儿乱哄哄，这就是咱们北京特殊的习俗。 嗯， 其实全国现在都吃毛豆啊。现在咱北京特殊习俗是什么？就是连着汁儿啊叶啊一块煮，一把， 嗯， 一颗这样煮。这为什么呢？过会儿咱们说毛豆汁儿 要有毛豆， 对，要有毛豆，因为传说好像那个听相声都知道啊，兔爷喜欢吃毛豆啊。嗨，还有呢，叫鸡冠花。这是就是供那个兔爷的时候，你看有月饼，有瓜果梨桃的，还有要鸡冠花， 嗯 啊，这个还有呢一个就是西瓜，而且是要圆的西瓜 啊， 嗯，西瓜很重要，很多的瓜果有梨啊，有桃啊，有什么什么这些都可以，但是西瓜必须要有。 嗯，哎，你说都入秋了， 对， 也还要吃， 那是稀罕的物， 哦。嗯，就是越是入秋了， 对， 越是少 了，因为最后了。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还有一个寓意叫迎寒。 嗯， 过了中秋天就渐渐凉了，尤其是在北方啊，凉的就早了。我们要做好过就是天凉的准备了，这个西瓜就最后一顿了啊，就不能再过了中秋就不能吃西瓜了。 嗯，赶紧吃啊，这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对， 以及在中秋的当天也是可以啊，其他的水果你当然也都可以吃。 其他水果也有讲究， 嗯， 你比如说像苹果呀、平平安，这都是传统的讲究了。还有桂圆 啊， 要撒上一把桂圆，为什么呢？叫桂在团圆。哎，是 中国人真的很爱吃。 而且上供还有叫糖藕。 嗯， 就糯米藕啊，糖藕，为什么要藕？就是中秋是团圆节，有没有来团圆的？ 嗯， 就记忆要藕断丝连，要牵着它 啊、哦， 这都是讲究。 对呀、啊，哎，这么多的讲究，刚才我俩在闲聊的时候也说到，说你看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些讲究到底从何而来呢？ 是 啊，这个毛豆为什么要煮一把连着汁儿一起？ 对， 哎，这个楚艺给我的答案是，应该是就是生活的习惯， 对， 变成 先有习惯，再有习俗，就再编个故事让它更好听一些啊。这是咱们中 说贵在团圆，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谁平时没吃过桂圆呢？对吧？哎，但是在中秋节吃的时候，我们会依据这个生活的习惯，再去给它赋予习俗上的一些定义。 对对， 嗯，好，嗯，有这个未来海洋在问说，问我怎么过中秋啊？回家还是，给你们直播呀？心酸泪啊！你们赶紧都给我寄点月饼，必须要自己家里做的，建外大街14号等着你们呢。啊，还有人问说，因为问我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嘛？ 嗯， 妍妍说自己豆沙莲蓉蛋黄个人不爱吃，你恰恰把我所有爱吃的都说进去。我哎，我不知道是，你看啊，这也是我昨天也在跟一个好朋友在讨论， 嗯哼， 说吃月饼这个事情的啊，就好像半个月倒计 回到吃月饼上， 就半个月倒计时的时候，大家好像就特别喜欢在讨论这个事情。 嗯， 我估计是因为还是要礼尚往来一下，就是对方可能要询问一下你的喜好 啊。 我不管是在家做，我还是去给你买，我总不能买一些五仁的什么的，就强行让你吃，对不对？所以在说到说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到底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而，哎，好像家里面经常买，还是因为说原来小时候家里经常买这种月饼，或家里经常有，所以我吃的最多。 嗯哼， 啊，那在众多的这个品种当中，我就会哎，首先我就想到它，因为这个口味我是可以接受的，且接受过很多次。 嗯哼，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豆沙莲蓉蛋黄你都不爱吃，可能恰恰就是因为哎，就是你们家里不太。 其实这也是我爱吃的 啊，对呀、啊，我就很爱吃蛋黄馅。 蛋黄多好啊！ 对呀、 啊，还贵呢， 甜的和咸的配在一起的味道， 可能北方人不太能接受 啊。就是 南方的蛋黄的月饼比较多， 嗯， 尤其是广式、苏式比较多。 对呀、啊，就是我记得小一点的时候，包括后来读书的时候，就都是很正常， 所以 一定会有蛋黄。 北方的月饼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仁儿。 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荡气回肠的故事，咱们今儿时间不够不说了啊，大家自己查。 这荡气回肠的故事也可以来在微博上面索要我们的体验，听楚一在现场给你们讲一遍。 okay, 好，因为小北万威不可说想要自己去动手做月饼，喜欢吃水果馅儿的月饼。对，我们待会儿这个微博，我们的官方微博会来回复你的，好不好？找到你之后。 其实而且这个皮儿啊，你都可以有 DIY。你比如说喜欢水果，咱们用红的火龙果呀，这红色的就可以做一个红色的月饼，对吧？哎，你用个什么绿色，比如说抹茶的粉呢、就可以做绿色的月饼。 猕猴桃啊， 很有意思。 这水果喜欢水果味儿的，我们方法可以有很多啊。重点是我们要了解了这个习俗，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月饼产生？好，还有人说了，还是觉得那种纸包的月饼好吃。 啊，这就是最传统的。 对对对，我小时候也吃过。 是， 这真的很简单， 这大家就 可以。 是，这就是为什么，那就是真正的是自个儿吃的月饼 啊， 所以才用纸包。送礼的那都是过度包装啊。 对，说看上去虽然没有那么高端，但是味道很好。 对， 说到这个，现在过度包装的这个事儿，楚一还要说说古人其实也过度包装 啊。对，那其实在，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有首诗，然后那个诗最后说到月饼的时候就说叫馅儿少皮儿干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清朝的时候这个月饼已经过度包装了。为什么呢？就是中秋有个习俗，就是互相赠送礼物这个习俗，所以这是一个季度结束了，那个该结的做生意的该结的账啊什么的就都结了，然后互相赠送礼物，送什么呢？就送月饼。哎，你看过年没有送饺子的，送饺子也街里街坊的这包了，你是我们家特殊的馅儿给你那个，但是没有这样送礼的。月饼是送礼，所以过度包装。 这 都是有道理。 对，其实你看这个过度包装啊，就是它也是有习俗的这个由来的。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生活的上的习惯？就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我送出去的东西一定要是体面的、好看的，表达我的心意的。 是 啊，如果我就拿个纸包，可以觉得有点不太尊重别人，就会担心吧，内心会有一些担心。好，不说月饼了， 不说月饼了，咱们还有别的吃的呢。 对对，还有别的吃的来。 你看月饼，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不是好，我们一端上来，大家咔都给吃了，其实是要供兔爷、供月神的。哎，这是上供的。除了月饼呢，还有其他就是水果。水果呢供摆放还有讲究，比如说桃和石榴要摆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大家猜一猜，过会儿我说啊。现在说了吧。桃和石榴摆放在一起，因为石榴嘛，多子多孙。 跟毛豆是一个意思。 是个意思。石榴是多子，人古人认为多子才能多寿多福。所以桃是多寿，石榴多子。你比如说那个像栗子和柿子，你看这都是时令的。水果哈，栗子和柿子要摆放在一起，为什么？想想 栗子和柿子，柿子是不是那个什么事事如意？ 其实叫你把它连起来叫利市，就做生意的啊，有利于他的这个生意叫利市啊。 够了， 然后还要 不想听这是什么？ 对，就是这些 什么鬼、 所以它都是有讲究。刚才说到了毛豆。为什么要毛豆？还有莲汁煮。 为什么兔爷爱吃毛豆？ 对，其实是，大家爱吃毛豆。我刚才说先有习惯再有习俗嘛，大家爱吃毛豆，然后一起一把煮呢，是因为省事儿，北方喜欢一把煮，而且它那个汁儿啊、叶呀、一起煮啊，其实是健康的，驱除那个什么一些邪祟吧，这种那个水啊是健康的，所以一起煮。但是后来变成习俗了，为什么呢？一定要有一定，咱们家做过那个北京的 中秋 一定要连把一颗煮这个毛豆，为什么 呢？不能够掰下来， 模仿这个月亮上的这个桂花树，叫婆娑树啊，模仿它那个叫桂枝儿。你比如说还供那个鸡冠花，其实也是模仿那个桂花树的这个婆娑树啊。 就要把嫦娥身边的这些东西， 这就成习俗了。我刚才说了，还要编一个有趣的故事，怎么编呢？叫后来又说这个汁儿啊，其实是兔爷吃太多了，给他剔牙用的。 哦，吃完了毛豆，然后剩下那个汁儿还能剔牙。 对，后来就说啊，原来兔儿也喜欢吃毛豆，其实就是大家喜欢吃，赖到它身上的。 而且呢，兔儿也本来在中国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去拜它的这个概念当中，它也是多子。 哎，您说对了，人叫女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嗯， 你看那个要过年的时候要祭灶王爷，女的不祭灶王爷。 嗯， 但是男的不拜月，是女的来拜月。 嗯， 所以以前在皇宫里都是皇后来主持这个拜月的仪式。为什么呢？其实兔爷是谁啊？兔爷是生育之神。 啊， 你想那兔子啊，一到三个月它就可能能生很多啊，一窝，然后一年能生个百十只，所以以前呢就祈求多子多孙嘛。 嗯， 所以来拜这个兔子，最主要是这个。 哦， 后来那兔子又在捣药啊什么的，有这个故事嘛，说北京八月份得了瘟疫了，后来是因为兔，就是八月十五月亮亮，嫦娥就借助月光，这很有意思啊，嫦娥看地球得借助月光啊，看到就说哎呀这个就生病了，然后就派这个玉兔啊，因为玉兔在就是在天上啊它是管药的，因为它老捣药嘛， 嗯， 管药就下来化作一个少女来挨家挨户的这个送药给他医病，结果最后呢他累倒了，晕了呢就现出原形了，大家他一醒来看大家怎么都看我，人说你现原形了，然后他没辙就给大家说这个什么什么，所以他回到天宫以后，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有这么一个兔爷。 兔爷， 哎，而且我告诉您，兔爷一定是泥做的，现在很多都石膏扣的，一定是泥做的才叫兔爷。为什么呢？时间还有 啊，有 啊 ，OK。为什么呢？就相传啊，咱们这东四这一带啊，有个叫月宫庙，里面有一口井，就是说大家不是那得瘟疫了吗？那个兔爷挨家挨户给人送药吗？其实就是很多人呢就去这个月宫庙呢，那口井求这个水来喝，一喝哎病好了，最后得都去喝水就没了，就是井里那个泥呀、啊、就崴这个泥来做这个兔爷、 嗯、 哎也是祈求那个平安，少灾少病，哎，这么一个意思。 哦，哎，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说，任何一个神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哎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啊，他当然也管人间的事儿了，但是就哎没有那么具体，哎就管这一支吧，就是管这一片儿吧，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找他。但是兔爷他是非常有具象的这样一个形象，很可爱， 很可爱，对， 然后萌萌的， 对，他不太像，不太像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神仙哈、 嗯、 啊高高在上，他是非常可爱的，而且后来呢因为他挨家挨户给大家送药嘛，所以那他得有交通工具啊，啊就给他就骑了虎啊，骑了象啊，都有各种寓意，骑了虎比如说虎虎生风，家里小孩茁壮成长，骑了象呢就太平有象了，又骑麒麟的，骑仙鹤，骑梅花鹿的等等，但是有一点，没有骑马的也没有骑骆驼的，为什么、 嗯、 因为马和骆驼是人骑的，我们说兔爷叫他爷嘛、 哦、 就是尊称他，因为他神仙、嗯、但是你要指某个人，你说兔爷这就是骂人了，在老北京的传统啊、 嗯、 所以没有说这个的。嗯，在民国的时候还出了那么一档事儿，就是给兔爷穿上，你看我们现在兔爷都穿着这个武将的衣服啊，武生的这个衣服，戏曲装，给他穿上了一个半袋长褂，这个半袋长褂是那个只有送报的这个邮差啊才穿，所以这个邮差呢，这些有就闹出一件事儿，就是邮差集体去砸这个兔爷摊，这个摊儿就说骂他们了啊、 嗯， 说没有说人是兔爷的 哦，就砸了摊儿了，就是不行，不能这么说我。 对对对，嗯、 好，你看从吃这个方向，大家以后再被问到说北京过中秋节的习俗，就不要像我回答的那样，就吃月饼这一件事就结束了。我们吃的很丰富啊，因为要迎接马上要到来的寒凉的季节、 嗯， 我们很多的水果都可以吃，但是西瓜一定要吃啊，吃最后一顿， 最后一顿了，嗯、 挑个圆圆的。好不好？在中秋佳节那一天，啊， 而且还有要切成莲花状。 你切一个 啊，就是 发微博， 就芽儿圆的摆出来莲花状的那个。 好了，就是要切成莲花状啊！楚一老师的吩咐，叮嘱。哎，还有呢，煮毛豆。 莲汁儿煮， 莲汁儿煮、 这也是我们要给兔爷剔牙、 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鸡冠花，鸡冠花好像现在不常见哈，我估计去看看花鸟鱼虫市场应该还有。应该还有。 鸡冠花也是在模仿那个桂花树。 对。 哎，还有在家里面这个枝啊也有了啊，树也有了，很好的寓意啊。 对，没错。 圆圆满满。 开枝散叶嘛。 为什么所有的都是多子多福？ 你看，这就是传统。一个要你像以前的老的习俗，要祈求多子，多福、多寿，对吧？还有就是少灾少病，还有就是团圆，这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盼了。 很美好的一个愿景， 没错。 然后又很跟自己又很息息相关啊，多子多福，然后生活呢也很顺遂。有栗子，有柿子啊，利市。哎，说到栗子，刚才我们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啊，说到这个吃啊，板栗烧鸡， 哎呀， 是中秋的硬菜， 是要有栗子。 哎，我们南方也吃 啊，对， 中秋的时候也会吃，因为那个时候栗子正是好时候。 对，其实我就说嘛，先有习惯，再有习俗。你看这些摆的这些东西都是时令的，就是那时候产的，尤其北京。你看我们摆的这些桃啊，对吧？有苹果啊，西瓜有大兴的，这栗子呀，什么这个那个柿子呀，都是咱们的土特产。还有以前在民国清末民国的时候，还有就是沙果，要摆沙果，这不都是咱们的北京的特产吗？ 哎，你看这个，说到了吃，说到了拜月这个习俗，很多朋友也想要去说，那我们就哎，你们微博里边说的挺好啊，带大家到什刹海啊，一个什么人家里边去体验一下北京人这个过中秋的习俗，没有问题。大家下了节目也依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 还可以还要赏月 啊，对，去留言说哎，我也想去这样很有北京特色的宅子里，我们去。跟着楚艺老师吟诗， 没错，是。所以北京的赏月还分文赏跟武赏，你看，就像吃涮羊肉有文吃武吃哈，北京还文赏武赏啊。那至于什么叫文赏，什么叫武赏呢？咱们留一扣子。啊、 对，好，留个扣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讲？现场讲是吗？ 现场讲， 在九月十五号的时候，现场给大家讲一讲，想要知道我们这个福利是什么，或者是一起来参加， 后海赏 月，哎，体验一下。微博都可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我手一剑说，要不然夏以。吟首诗作为今天的结束，描述一下今天的这个。我因为刚刚休了一个很短的假，所以呢，也寄予说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哎度假回来的心情，和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喜爱，好不好？ 好。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太好了。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咯。 再见。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他选桃花鸡阿胶糕， 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